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小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50度，我在家打冷才不打怵。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歌，是今晚有戏解忧愁。各位好，我是于浩。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每天的18:45准时为您送上的今晚有戏。我们的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或者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大家还可以通过982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2这个房间来收看我们的直播并参与互动。另外我们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 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来助人鼓掌。 谢谢。 介绍今天的嘉宾哈，都是老朋友了，青年导演编剧徐然，欢迎徐然。 大家好，我是徐然。 哎，欢迎我们的徐导。 青年演员亚军，欢迎。 大家好， 欢迎亚军。 我老要说青年相声演员，因为最近相声演员来太频繁， 尤其是叶鹏、李云飞他们一起来的时候，简直是哎呀， 屋子里坐不下了。感觉 当时我就说你们说吧，我走了。你们来， 反正也掉不下去。 今天我走了，我走了。 不让喊他说一小时没问题。 我跟叶鹏一起上节目都不用说话， 只有在倒的时候多说两句就可以了。尤其叶鹏的高中生活呀，最近呢，我跟你说，在这个节目里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 是不是？ 哎呀，太热闹了，你知道吗？ 连说带演的， 我就特别想这个专门找出个时间来啊，找这么几期让他演演他高中生活，排一个本儿，太热闹了。那孩子真什么都干过，这藏老师桌子。 给他一个小时都不够说 啊，不够说，就随便就来段你高中生活，肯定不重样。这三年太热闹了，这 除了学习啥都干了。 对，人家没耽误人考大学， 是吧？ 那这个老天是不公平，后来说相声 的，老天还是公平的。 把情况有点广，来吧。今天邀请二位来，主要是给我们围读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这个桥段，它的背景是这样的。这部影片改编自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影片呢围绕着封建礼教展开话题，讲述了民国年间一个大户人家的几房姨太太争风吃醋，并且引发了一系列悲剧的故事。 哎呀，我这个有点难度，说实话。 是吗？我刚才还听那个徐然专门给我说说戏，我就真是到现在有点懵。在 帅白说的意思是吗？ 不是，他有点像后宫争斗嘛。 啊，对。 对吧？ 行吧。 这有点甄嬛的影子，最开始都是不愿意，我不要。 是那个，就是相当于它是一个低配版的宫斗 啊， 宅斗。 宅斗，家斗。 对， 家里横。哎，说的是谁来着？耗子扛枪是吧？ 来都来了，行吧。 来 都来了嘛，对不对？演呗，那就 哦，就是你看还能怎么着呢，是吧？ 是吧？那不然还能咋？ 哎，来吧，来推荐今天的每日网剧，来看第一部叫《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 哎， 腾讯平台来播放，那么单日播放量是2205万。 嗯，该剧呢改编自赵钱钱同名的畅销小说，讲述了脑回路清奇的软萌少女陈小希与反差萌爆棚的高冷学霸江晨19年的甜蜜爱情。 好家伙， 19年 啊！反套路的清新纯爱故事吸粉无数，江晨扮演者胡一天呢，完美呈现了国民校草的高冷与傲娇。188的身高啊，则和陈小希的扮演者沈月化身最萌身高差 CP， 圈粉无数，甜炸少女心。开播当天呢，胡一天微博粉丝已经超过78万，百度指数随着剧的开播直线上升，比较开播前一天啊，涨幅高达104%， 翻了一倍呗。 嗯，居民也纷纷留言啊，说他就是我心里的江晨，多希望学生时代遇到这么一个校草，好像 能怎么样呢？ 好像校草能理你一样。啊，根据了解啊，说这新剧胡一天呢更是首度现身，演唱了《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的片尾曲《是梦吧》，用低音炮嗓音唱出了歌曲背后的深情婉转，剖析出江晨的细腻心事，展现了晨曦 CP 的甜蜜恋情的美好和羞涩。 嗯，学人看过哈。 看了八集。 哎呦，您真是行哎！ 为什么没有看第九集？ 因为还没有播 啊。那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 知道现在的意思啊？ 啊，其实还是不错的这部剧 啊，真的。 这部剧就是说它 民国时期的高中爱情， 不是民国，是现在19年的甜蜜爱情， 国民校草， 国民哦， 和民国还是有差别的。 对对对， 就是一个高冷的学霸，然后这个女主角呢是一个软萌的那个学渣。 哦， 嗯，然后这个学渣就 学渣那挺多， 就多这个学渣整天追这个学霸，学霸说他说我喜欢你，他就说啊我不喜欢你， 这岂不是 那我再想想办法， 这其实就是江直树和袁湘琴的爱情故事， 对，大概就是这种，嗯， 哦、 那 好看在哪儿呢？ 就是他那个少女心还是拍的比较灵动，就是这个小女孩的状态，每天在家里插着筷子演《新白娘子传奇》啊。 哦， 你知道吗？你披着被单插着筷子，然后 我懂，这样的戏会吸引到你， 不是吸引到我，就是说吸引到很多年轻的这个网民。 嗯，能从中汲取到什么呢？对你来说，对你编剧工作和导演工作来说， 就是我觉得就是说，你看有很多戏，就比如说我之前看了这部剧，和同期爱奇艺也有一部剧嘛，就是那个《你好，旧时光》，就是那个的制作阵容明显要好于这个戏， 但是 它就没有这么，就是让人有代入感。 原因在哪？ 因为他是俩学霸 啊， 你想啊，俩学霸还是两个高冷的学霸， 啊、 你是不是你更有共通感？还是一个学霸、啊、一个学渣，还有一个体育生？ 如果是两个学渣，我可能会更有 学。 我想到叶鹏啊，一个高冷的学霸，一个学渣，就是叶鹏李云飞的段子。 是的， 他们两个配合就是这样。 对，就这两个人是有冲突的，有戏的，你觉得？ 嗯，他们俩天天冲突。 啊，对，就我就说，你就这样里面，就这个故事里面，这个陈小希和这个江晨，他就是有冲突的。 嗯， 就先是我学渣想要追学霸就很辛苦，对不对？嗯、那两个学霸，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咱俩就没啥戏，对不对？ 嗯 啊、 嗯嗯， 就是啊，我在理科班待腻了，我要去文科班捡软柿子捏。哎，我也去。哎，你就感觉这个故事啊， 哦、 还好吧？ 哦、 嗯， 所以你希望还是 就那个戏拍的比这个好啊，就整体制作的水平啊什么的、嗯、都比这个好。 但就是故事有问题。 但是他就没有这个故事，感觉流量高嘛？就是你看说你不是今天介绍这部剧，他、 嗯、 就整体的那个观众的那种观感、 嗯、 就可能没有这部好。 了解了，这是从一个专业的编剧的嘴里说了这么多不专业的话，没听出来什么内容。来看第二部，叫《可惜不是你》。嗯，芒果 TV 播放，单日播放量1718万。这部剧主要讲述了发生在宋，别玩话筒，震死我了。 好， 这部剧主要讲述了发生在宋妍霏扮演的女主角叶子和范世琦扮演的男主角向泽义身上青涩而美好的恋情，却抵不过宿命的爱情虐恋故事。那么这部剧11月13号在芒果 TV 播出以来也是广受好评哈，看它的这个播放量1718万就能够 略知一二。 哎，剧情当中呢，这个萧顺尧饰演的林森上演了一幕扎心二重奏。现在版的林森医生参加叶子的画展啊，同学旁敲侧击帮他去这个帮林森去试探叶子的心意，谁知道叶子呢顾左右而言他，简直是深深的在我们林医生的心上插了一把寒刀。想我们林大医生要颜值有颜值，要事业有事业，却唯独的到叶子这儿就变成了怂蛋，求婚戒指都没送，想必也是猜到了几分叶子心意吧。而当然了，这不是我们林学长这个林森学长头一回这个扎心了。 嗯， 回忆里的林森同学呢，接到叶子的情书，还以为是送给自己的一份窃喜，随后发现原来并不是，误会有人给叶子送情书的他异常的紧张，还闹出了一出这个啼笑皆非的乌龙。 嗯， 反正这个事儿吧，写的我感觉1718万，反正那都是这样的介绍的话，估计不会有人看。 行吧，第三部啊，我不上头条，播放平台爱奇艺啊，但是播放量185万。我不上头条，说的你好像要上的话就能上得去一样，这个汪峰说的吧？ 就刚才 那个娱乐圈啊， 提人家干什么？ 随便顺嘴一提嘛、 嗯。 在普通人眼里啊，就是一个混乱的圈子，是吗？嗯。不过如果站在圈子当中的这些人啊，并且还是一个娱乐圈正能量代表的角度上看娱乐圈，又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呢？ 怎么说呢？ 该剧讲述的就是一位正能量女星在娱乐圈里霸气又真性情的工作生活的故事。女主角林雨桐就可谓是一个娱乐圈里的一股清流啊。说她一开始就认定了一条路，说做一个好演员 啊，林雨桐天生一副冰山美人脸，又不会和粉丝互动，有着非一般的招黑体质，这不千颂伊吗哈。不过他仍然坚持着自己的信条啊，就是演员就要好好演戏。而童星出身的他是话题女王，各种莫名其妙的事情总是被动的上头条，你说这不还是千颂伊吗？林雨桐的爸爸是一名电影导演， 多一段时间了吗？这个 在雨桐八岁的时候重病离世，母亲也因为误会分开，跟着金牌经纪人赵东来长赵局长， 还有陆处长的事儿， 这演成了这个养成了孤傲的性格，嫉恶如仇的他呢，也得罪了不少人，招了不少黑粉，而他自己呢，又不爱解释和妥协。某一天啊，经纪人签了一个新这个菜鸟新人尚佳佳，俩人就逐渐成为了朋友。林雨桐带着尚佳佳见识到了娱乐圈的诸多样貌，直到有一天，一场车祸被司机作伪证，是杀人凶手，身败名列。 你记得这部剧咱推荐过以前，还真是好长时间了， 是 嗯，可是我呢， 可是我呢， 是网大还是网剧？ 网剧 哦， 网剧185万确实表现不是特别突出哈，但是我们看最近网大，自从可能那《攻守道》出来之后，昨天4000多万啊，前天，然后之后就看到有100多万的网剧，我们这好久没看到100多万单日播放量的网剧， 《攻守道》啊， 不是《攻守道》4484万，我记得前天。 哦最近好像网大升级了，整体制作升级了。 就是这可能这一个星期的事儿， 是吧？ 过上那天出来之后，4484万。那天王哥还说呢，你看第二个也不错，你跟第一个怎么比？确实，你记一记。 什么剧？哪个的网大？ 啊？ 哪个网大400多万？ 聊岔了。 4000多万，就《攻守道》嘛。 啊。 那个算网大。 攻守道，我觉得就是你不能把它做成这种常规的网大。 对对对对。 来统计 它的数据。但是就它出来之后，那天的数据，其他的网大表现都很好。 就是看了这个，顺便也看看别的，对不对？ 不是，可能位置就放在那儿了，谁知道了？反正 可能是看完这个，更觉得应该看看别的。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啊。 你看，今天我们推荐这几部网大都是100万以上的，但是播放量很少。我们经常会推荐十几万的网大，因为它的排名就是那样，那没办法，因为前三名嘛，是吧？咱们来看网大第一部，叫做《青天降妖录》，是优酷平台播放，单日播放量142万。这部片子呢，是以包公故事改编而成的影视作品。啊，讲述了妖界妖王被害，人间破案高手包公前往妖界以助破案，阴差阳错啊，这个与昔日同窗在妖界重逢的故事。由陈浩民饰演的包西人，不光是人间的探案高手，也是历史上唯一一个会武功的包神探。除此之外呢，能够上天入地的他呢，还有一个隐藏的功能，就是食妖。另外这公孙策化成了怼怼先生，陈浩民， 对对， 一个擅长打嘴炮，一个负责开脑洞，一动一静啊，配合默契，再加上独具匠心的喜剧元素，探案兄弟欢乐多也成为了这部网络大电影的另一大特色。 嗯， 陈浩民来演网大啊，最近好多的这个， 我最近看了一个文章，就讲这个就是产业的文章，就说现在网大已经整体制作升级了， 嗯， 就是网大的门槛已经很高了，就是现在。平均的网大的制作水准是300万到1000万，就300万往上才能 平均啊， 就几十万博几千万的那个分账是就这种玩法已经玩不转了，就是说你还是要300万往上是一个门槛儿，300万往上，然后你得到30%-50%的利润率，这是一个 正常 比较可持续的盈利模式。 那他们的那个电影拍的还是说上线的。 上线 小1000万了吗？ 我们那个有了啊，那其实超级网大，对不对？嗯， 期待着啊， 期待着他们准备拿龙标上院线的吧？ 对， 怎么着？你笑什么呢？ 不是，我特别祝福他们 啊！你来祝福， 来看第二部， 第二部叫什么？第二部叫什么呀？于浩， 看稿子你就知道了。 第二部叫《极品王爷》啊，播放平台爱奇艺，单日播放量142万。该片呢，讲述了花花公子张恨晚在一场葬礼上撩妹不成，反而阴差阳错穿越到了充满女权气息的女儿国啊。在这个社会当中，男人必须为女人服务，以取悦女人为生。张恨晚为了偷取能够回到现实的玉佩，努力成为头牌艺妓，潜入王爷府啊，对于女王爷展开了花式撩妹。那应该不能叫王爷，应该叫王娘王奶。哎呀，也不对，反正呢，就是最终爱上了王爷，收获了真正的感情， 不想回来了。 根据了解，这是新生代小花于佳淼第一次担任女一号，剧中呢饰演八王爷燕青，是女儿国一霸啊。 你说， 国家栋梁，战争沙场，这外表娇俏，目光凌厉，看起来冷血无情，实则内心柔软，暗藏少女心。当然了，这情窦初开 叫什么来着？ 这叫《极品王爷》， 推荐大伙儿看吧。来，整点之后再见。 学生。11月17日，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特别策划世界学生日主题大型直播，我们邀您共度这个莘莘学子的美好节日，聆听年轻的声音，释放青春的激情。北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万万岁！ 从古至今，想万岁的都死了。 就刚才你说错那句话，你整不好都容易挨揍，你知道吗？ 他觉得我死， 对不起，我是警察，谁知道？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好，这里是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各位好，我是于浩。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啊。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啊 FM98.2 AM927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或者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啊。另外， 还可以关注我们的982深度合作平台花椒直播，找到回982这个房间、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的直播，并参与互动。另外要特别感谢 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非常卖力啊。 再来一次， 别， 就这点事儿， 刷份钱是吗？ 来，咱们直接到今晚戏中戏的这个环节哈。刚才说了，咱们今儿围读的是《大红灯笼高高挂》当中的这么几幕，背景介绍是这个样子的。这部影片是由张艺谋执导啊，这巩俐、何赛飞、曹翠芬、金淑媛等主演的。1992年3月13号，这部片子呢在北美上映，以260万美元的票房创下了当时华语电影在北美的最高票房纪录。91年的时候呢，这部电影呢获得了第48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银狮奖。92年啊，提名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民国年间啊，就是整个这个电影的大背景给大家说一下，某镇坐落着一个城堡一样的陈府啊，财主陈佐谦已经有这个太太玉茹、二姨太、三姨太。那么按照这个陈府的规矩呢，当陈老爷要到哪房姨太那儿过夜的时候呢，这个姨太太的房门前就会高高的挂几个大红灯笼。19岁的女大学生宋莲因为家中变故被迫辍学，嫁入陈府，成为了陈老太爷的这个四姨太。年轻漂亮的宋莲一入陈府，便卷入了几房太太当中的这个明争暗斗啊，梦想成妾的丫鬟燕儿也对她充满了敌意。最终呢宋莲因为争宠逼死两条人命，成为了一个疯子，一个悲剧吧。所以导演徐兰同志， 徐导， 徐导跟我们说说这个更重要的一些戏吧。 来给说说戏 吧。现在出场人物有老爷，对吧？ 我想申请演老爷。 然后那老爷是一个就是那种就是维护这个封建大家族的一个统治者，相当于是一个就你可以理解成他是一个这地儿的一个土皇帝。 皇 帝对对对，然后呢还是一个有点猥琐的土皇帝。你想啊，他都50。 你那不是有点猥琐，太猥琐。 50-60岁了还娶一个19岁的女学生啊。 那倒是也不成功了，那就82吧。那你接着说。 对，然后这个宋莲她是一个就是像西式学堂里念书的一个女学生，就是有一点点进步思想，接受了那种自由恋爱啊，就是那种这种比较当时在民国的时候比较进步的思想，然后但是是被卖到他们家去的。 就是在一个刚新还没太新的时代， 对，新旧交替 一种碰撞。 管家就是助纣为虐嘛，对吧？大太 太是吧？ 对，大太太呢是一个怎么讲，就是一个明哲保身的这样一个人。就吃斋念佛，明哲保身， 知道自己也没什么可争的。 对。然后二太太呢，就是她是八姐大太太，八姐老爷的一个人，就是 因为他来这个家，除了大太太是正房，他应该是个偏房，就是你要是追溯他的前史，可能是丫鬟上位啊，对不对？然后是一个很能巴结的人，而且他也四十多，大太太应该五六十岁，然后二太太呢就是四十多岁，然后就他取悦老爷的方式可能就是温柔体贴，能说点体己话，然后给老爷按个摩什么的， 也就这样了。 然后梅山是老爷买回来的一个戏子，大概三十岁左右，何赛飞演的，就是有点恃宠而骄的那种，然后宋濂是一个刚刚进府的 十九岁 的女学生，然后大家都理解自己的人设了哈。 谁的人设？我们都是谁呀、 就是谁要演老爷？ 我要演老爷。 那王哥演老爷啊。 好嘞， 你让我串一派是吗？ 对，谁演宋濂呢？ 你吧，行吧，我点你了。 亚俊 啊，好， 行， 你来演宋濂吧。 好， 你演女一号啊。管家就于浩串一下吧，对不对？ 行。 大太太、二太太， 你能不能演点女生？女生才给我剩下的我演不了那个。 有什么你演不了的？ 你来二太太。 不行，前面说好了。 跟谁说好的？ 跟导演徐导说好了。 那要不那个 不行？ 什么不行？听导演的吗？ 老于演梅山吧。 哎呀！ 你找一下何赛飞的感觉， 我找不了何赛飞 的感觉。戏子身段要讲究身段啊！ 我这个腰啊，今天我上两节台阶上差点顶。 你有腰吗？脖子下面直接连着胯。 我来大太太、二太太这两个人，大太太话比较少啊，就一个人了啊。 大太太，好吧。 大太太， 我是谁来着？管家和梅山是吧？ 对， 梅山是什么性格来说起来？ 三姨太买来的戏子，恃宠而骄。 说话一个什么德行呢？ 就是劲儿的， 劲儿的。 就你想，她是个戏子，她长得最漂亮，就是在这个女学生来之前，她长得最漂亮，她最有风情， 要捍卫自己的这个地位。 对，她最有风情，然后老爷以前最喜欢她，她还会唱戏，她有才华。这样一个人， 都像叶鹏似的。 对，你看叶鹏一反串，那种感觉就有了。 对对对对对。要不然等着他来再演这个。 别这样。 来，挑战一下，来。 超越梦想一起飞啊。 对。 好。 来准备打板。 来准备啊。走。 您这个推迟就直接感觉这人 收啊。 准备啊。 来预备啊。开始。 怎么样？脚吹的还舒服吧？ 都是你这个，你别人在给这个捶脚，不是你在捶 啊。是脚捶的还舒服吧？女人的脚最要紧了，脚舒服了就什么都调理顺了，也就更会伺候男人了。你把那盏灯给端起来。哎，对，就是那盏灯，把灯举高点，脸抬起来。哎呀，这杨学生到底是不一样啊。好了，脱衣服睡觉吧。 把灯关了吧。 那怎么行，我就是为了看得清清楚楚才点这么多灯，光光亮亮多好啊。 第二幕，大太太、四太太向您请安来了。 大姐 多大了？ 19。 听说你念过书啊？ 大学念了半年。 好啊，知书达理就好，到了府上慢慢就惯了，以后和姐妹们和睦相处，好生伺候老爷。去吧。 哎，他有100多岁了吧？怎么这么老？ 二太太、四太太向您请安来了。 哎呦，四位来了，快请进。 二姐。 哎呀，屋里坐吧。长得真秀气，叫什么名？ 宋濂。 哎呀，名字跟人一样秀气。我叫卓云，以后就叫我名字吧啊。哎呀，你在念书啊？ 大学刚读了半年。 那怎么不念完啊？ 家父去世了，家里供不起。 哦，老人家高龄？ 53， 还不到60呢。哎，人生不测啊。你哪人呢？ 丰城。 哦，那出茶叶的地儿。 家父以前就是做茶叶生意的， 后来铺子倒闭了。 嫁那么远，令堂大人舍得让你过来啊？ 她是继母。 哎，是这样啊，四妹，昨晚你的脚捶得还舒服吧？ 二姐，每天晚上也这样捶脚吗？ 傻妹子，这脚可不是谁想捶就能捶的。老爷住哪院，哪院才点灯捶脚。如今娶了你这么年轻漂亮的新太太，二姐怕是有些日子享不上这个福了。你别小看这个，以后呀，你要是天天能捶上脚，在陈家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二太太，时间不早了，四太太还要去见三太太呢。 哎呦哎呦，你看我光顾着说话了，三太太当然是要去见的。以前戏班里最红的名旦，戏唱得好，人长得也好，三妹真够刁的啊。昨晚上你什么日子呀？能大半夜就把老爷叫走了，对你也太不客气了。 这说是三姐病了。 哼，什么病啊，老爷惯出来的毛病。 来第三场。 这谁在唱？是三姐吧？ 嗯， 昨天半夜他就折腾，一大早又唱，什么意思呀？诚心不让人睡了。 他高兴就唱，不高兴就哭，狗娘养的，别理他。 三姐病好了？ 怎么扰了你的好梦了？ 对，你把我吵醒了。 醒了好啊，要不然的话越睡可越糊涂。 没糊涂，这不听你三姐来唱戏了吗？接着唱啊。 你想听？可我不想唱了。 哎，四妹四妹，来来来，到我这儿说会儿话。你一个人溜达什么呀？下去下去，找你有事儿。 哎，二姐。 哟，你脸色不太好啊，不点灯不捶脚，心里不痛快吧？ 我才不在乎呢，一个人反倒清静。 在陈家可不能图清静，你要是几天捶不上脚，连下人的脸色也不一样。 老爷愿意去哪院去就是了，闹这些名堂也不嫌麻烦啊。 点灯吹灯那是祖上传下来的规矩，我刚进府的时候就这样。哎，这块苏州真丝送给你了，裁件衣裳。 哟，二姐，你送我这么多东西，我多不好意思啊，应该我送你才对啊。 嗨，这是什么道理啊，我看你特别顺眼，喜欢就想起这绸子来了。要是换了三院那个唱戏的，他掏钱我还不给呢。你看他今晚那得意劲儿。 二姐，楼上那小棚子是做什么的？那么大的锁。 哟，你去死人屋了，千万别去那儿，那儿死过好几个人。 死人？那死了什么人啊？ 上代人的家眷都是女的，上吊死的。哎，这事儿你别打听了啊，陈府都忌讳说这事儿。 第四场，两个人，梅山和宋濂。哟，四妹啊，一大早上你待在这儿干什么呢？ 我在这儿听三姐唱戏呀。三姐的戏唱得真好。 嗨，什么好不好的，本来就是做戏嘛，戏做得好能骗人，戏做得不好啊就只能骗自己，连自己都骗不了的时候，那就只能骗骗鬼了。 人跟鬼就差一口气，人就是鬼，鬼就是人。 四妹啊，不是我说你，你犯不上跟燕儿小题大做的，他偷着挂灯笼就挂去呗，不就是个丫鬟想做太太梦吗？ 我不是小题大做，我是杀鸡给猴看。 嗯，倒也是，他一个小丫鬟能有多大能耐，还不是背后有人吗？哎，你看那昨晚啊，卓云点灯时候那骚样，他以为他能兴风作浪呢，你看我什么时候狠狠治他一下。哎， 点灯灭灯风灯，我真的无所谓。哎，我就是不明白，在这屋里人算个什么东西，像狗像猫像耗子，什么都像，就是不像人。我站在这儿总是在想，还不如吊死在那个屋里的人呢。 哟，四妹，可别乱说什么死不死的，管他像什么呀，就这么活吧。你这个样子也不是回事儿啊，你看我 整天还不是自己给自己寻个开心吗？ 三姐当然开心了，你可以去找你那个相好的高医生啊。 你这是什么意思？ 嘿，没什么意思，他给我查病，我还没谢过他。 我告诉你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你要敢跟别人胡说八道，我这人可是什么都干得出来啊。实话跟你说了吧，我待会儿就去找那个高医生，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看看你那浪样。 给你个赞。 行了，已经很浪了。 哎呦我的天哪，我心里自洽呀。 给你个 平衡了。 嗯，要找高医生去。宇航， 哎呦嘿，他应该是个心理医生才能治好我现如今这种不太爽的状态。来，咱们再来一盘，先评价一下，然后再来一盘。徐导， 你评价，你先自评一下。 我觉得我到后来慢慢才找得着，最开始我就无非就想象一个恶狠狠的一个恃宠而骄的这么一个人，担心自己的位置被夺。但是发现他们家最开始给人的印象可能，哎，是不是都是所有的都是每天晚上都在老三家点灯啊？但后来 就他是那种吧，就是因为他是个戏子嘛，就戏子是很会演戏的，就很会做戏的。 对， 哎呀，我又生病了，然后我就讨老爷欢心， 胆儿还大。他其实想冲破那个封建礼教。 对，但是他其实并不在、就是、 不在乎这事儿。 他是比如说他跟老二置气、他是要争口气、他其实不是，他也不喜欢老爷，对不对、他也不想做主， 对， 他就想给自己争一口气，争点自由那种。对对对、就是戏班里养成的嘛，就是说得拔份儿。 对 对 对吧、但是还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他也不管不顾。 是 他不一定为了冲破，他只是不在乎。 嗯，就你看宋濂一开始吧，他还有点女学生的那种活泼。后来呢，就是他有一场戏是他的一个丫鬟，自己偷偷在屋里点灯，就自己屋里床上放着什么那种红灯笼，你知道吗？就是做那个太太梦，就属于，他就把这个女孩给治了。后来这个女孩好像是把他给坑了，应该是，就是这个丫鬟啊，把他给坑了。就他一开始是不太在意这些事情的。 那他伤害了两命，一命是三太太，还有是谁？就是 就还是这个女孩，这个女孩相当于就被家法了吧，应该是啊、 致死了， 就要么就是卖到窑子里去之类的那种 啊、 就是然后那个呢是三太太是他。在一个场合下说出了他这个通奸的事实，然后三太太就被沉到井里去了，然后他就失心疯了。 来，咱们换个角换一个，刚才都没演过的，女一号换了， 换你 换成男一号， 换你 我来不了、怎么老 换你、 让我演回正常的行吗？我这心理自驾不平衡，快 要演一下陈老爷，平衡一下是吧？ 老爷其实那劲儿也挺难拿。 那你就老爷吧， 猥琐的老头是吧？ 啊，对。 来，接着茬。 就又猥琐又有点威严，你知道吧？那就王哥演宋濂，对吧？ 我这样吧，我演大太太或者二太太或者三太太吧。 你演三太太， 我演三太太吧， 行吗？啊，行， 那我就是大太太、 二太太啊，那我演宋濂， 行 啊， 行。 谁来管家？管家我再改一下。 管家，你再倒个口啊。 好， 没事。 来吧，这么着，来抓紧啊，时间不多，打板啊。 来，预备 ，Action。 你真的这么透明？来，对不起啊，走。怎么样？脚垂的还舒服吧？女人的脚啊，最要紧了。脚舒服了，就什么都调理顺了，也就更会伺候男人了。哎，你把那盏灯端起来。对，就是那盏灯，把灯举高点儿。脸抬起来，杨学生到底是不一样啊！好了，脱衣服，睡觉吧。 把灯关了。 那怎么行啊？我就是为了看得清清楚楚，才点这么多灯，光光亮亮的，那多好啊！第二幕，大太太、四太太向您请安来了。 大姐。 多大了？ 19。 听说你念过书？ 大学里念了半年。 好啊，知书达理就好啊。到了府上慢慢就惯了。以后和姐妹要和睦相处，好好伺候老爷。去吧。 哎，管家，他 有一百多岁了吧？怎么这么老啊？ 二太太、四太太向您请安来了。 哟，四妹来了，快请进来。 二姐， 哎，来，快屋里坐吧。嘿，长得真秀气。哎，叫什么名字呀？ 宋莲。 哦，名字跟人一样秀气。哎，我叫卓云，以后就叫我名字吧。看来你还在念书呢。 大学刚读了半年。 那怎么不念完呢？ 家父去世了，家里供不起。 哎呦，这老人家高龄啊。 53。 这还不到60。哎，这人生真是不测呀。哎，四妹哪人呢？ 丰城。 哦，那里可是出茶叶的地方啊。 家父以前就是做茶叶生意的，后来铺子倒闭了。 哦，你嫁得这么远，令堂大人舍得让你过来？ 他是继母。 哦，是这样。哎，四妹，昨晚你的脚捶得还舒服吧？ 二姐，你每天晚上也这样捶脚吗？ 傻妹子，这脚可不是谁想捶就能捶的。老爷要是住在哪院，哪院才能点灯捶脚。如今又娶了你这么年轻漂亮的新太太，二姐怕是有些日子享不上这福喽。你别小看这个，以后你要是天天能吹上脚，在陈家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二太太，时间不早了，四太太还要去见三太太呢。 哎呦呦呦，你看我光顾着说话了，三太太当然要去见的，以前戏班里最红的名旦，戏唱得好，人也长得好。这三位可真够刁的，昨晚上是你什么日子啊？大半夜的就把老爷叫走，这对你太不客气了。 说是三姐病了。 她什么病啊？老爷惯出来的毛病。 第三场 谁在唱啊？是三姐吧？ 嗯， 昨天半夜她就折腾，一大早又唱，什么意思呀？诚心不让人睡了。 他高兴就唱，不高兴就哭，狗娘养的，别理他。 三姐病好了？ 怎么，扰了你的好梦了？ 对，你把我吵醒了。 醒了好，要不越睡越糊涂。 没糊涂，这不是上来听三姐唱戏了，接着唱啊。 你想听？可我不想唱了。 四妹，四妹，来来来，到我这儿说会话。一个人溜达什么呀？下来，我找你有事儿。 二姐， 哟，你脸色不大好呀？这不点灯不捶脚，心里不痛快吧？ 我才不在乎呢，一个人反而清静。 在陈家可不能图清静啊，你要是几天捶不上脚，连下人的脸色都不一样了。 老爷愿意去哪院就去就是了，闹这些名堂也不嫌麻烦。 这点灯吹灯可是祖上传下来的规矩，我刚进府的时候就这样。来，这块苏州真丝送给你裁件衣裳。 哟，二姐，你看你送我东西这多不好意思，应该我送给你才对。 这是什么道理啊？我是看你特别顺眼，喜欢就想起这个绸子来，要是换那个三院里唱戏的，他掏钱我就不给。你看他今晚那得意的样。 哎，二姐，楼上那个小屋子是做什么的？那么大的锁。 你去死人屋了？那儿你可别去，死过好几个人。 死人？死的什么人？ 上代的家眷都是女人，上吊死的。哎，这事儿你可别再打听，陈府都记说这事儿。 第四场。 四妹，一大早你待在这儿干什么呀？ 我在这儿听三姐唱戏呀。三姐的戏唱得真好。 嗨，什么好不好的，本来就是做戏嘛。戏做得好能骗别人，戏做得不好只能骗自己，连自己都骗不了时，那只能骗骗鬼了。 人跟鬼啊就差一口气儿，人就是鬼，鬼就是人。 四妹，不是我说你，你犯不上跟燕儿小题大做。他偷着挂灯了就挂去呗，不就是个丫鬟想做太太梦吗？ 我不是小题大做，我是杀鸡给猴看。 倒也是，他一个小丫鬟能有多大能耐呀？还不是背后有人。你看卓云昨晚上点灯那时那骚样，他以为他能兴风作浪，看我什么时候狠狠治他一下。 点灯灭灯封灯我真的无所谓， 我就是不明白，在这屋里人算个什么东西？猫、狗、耗子，什么都像，就是不像人。我站在这儿，我就想，还不如吊死在那个死人屋。 哎呦，四妹，你可别乱说什么死不死的，管他像什么呢，就这么活吧。你这么个样子也不是回事儿，你看我，整天还不是自己给自己寻开心。 三姐当然开心啦，你可以去找你那个相好的高医生。 你这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他给我查病，我还没谢过他呢。 我可告诉你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你要敢跟别人胡说八道，我这人可是什么都干得出来。实话跟你说吧，我待会儿就去找高医生，我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好， 好，下班。 行吧，好。感谢亚俊，感谢徐然的精彩表演和演出啊！感谢各位锁定 FM 九八点二 AM 九二七收听收看《今晚游戏》，感谢 天津玉扁国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明晚6:45咱们再见。 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卧虎点秋香》。